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买标志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志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全新17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全新景逸 X5 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买车安心，用车放心。6137-5130，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疯狂见地。今天直播间请来的嘉宾呢，其实是跟现在很热的这个游戏相关，但是又不是纯游戏行业啊。像他本人可能在游戏行业做了很久，现在呢，其实把这个游戏，把自己的这个老本行变成了一个营销工具。这个项目呢叫福智99，我们今天请到是他的创始人 CEO 孙辉孙总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这个福智99的孙辉。 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福智99啊，听起来像一个这个礼品公司的这个名字啊。 福智99呢，它是一个游戏化的营销平台，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给用户啊送福利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 是以彩票为核心的一个游戏化的一个营销工具，是给这个企业和用户呢就是做礼品服务的。 嗯，可以提供彩票的这个礼品。 对对 对， 对 啊， 彩票是核心的部分。 场景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个平台它注册用户可以获得，或者是拿这个积分还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去换？ 它的场景其实非常多哈，就是只要说你需要用营销礼品的地方都可以。就过去大家一般送礼啊，都是比如说像这种比较个，比如说 食物类的， 食物类的呀，或者是一些比如说电子类的这些东西。 嗯， 而我对于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讲的话，他多数的也拿不到。所以的话呢，会有一种这种落差。 嗯， 而如果是用那种送比较小的那种红包的方式的话呢，大家有很多人可能也没什么兴趣，觉得太费劲。 嗯， 所以我们觉得说彩票的话呢，它又说，每一个的机会都是一个500万的机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销载体，可以用在那个营销的各个部分，比如说这个促销啊，比如说这个积分兑换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充值有礼啊等等，就各个部分都可以用到。 嗯，那我们在中间其实是获取这个彩票的一个差价吗？ 其实对我们来讲主要是说通过这个给企业提供服务。 嗯， 就包括这个彩票 解决方案，整个营销解决方案都有。 对， 对， 对，作为我们的主要利润来源。 嗯，现在这个项目做了有多久啊？哪年成立的项目？ 这个公司的话呢，就是我们注册是2014年，就是11月份这个成立的。 嗯， 这个当时我是2014年大概6-7月份从公司出来以后，就大概筹备了一段时间吧。 嗯嗯， 产品开发完成的话呢，是2015年大概就10月份左右开发完成。 哦，研发了将近一年时间。 对对对，因为这个，因为彩票这种对我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新的一个东西。 嗯， 虽然说这个，另外的话，彩票行业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行业。 嗯嗯， 就大家多数人都知道彩票，一说500万， 嗯， 人人都知道。但是实际上来讲，彩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嗯， 有些什么机理，它是怎么中奖的，怎么弄？其实还是有很多用户不是特别的清楚。 嗯， 我们自己中间反正也有不少跟头吧，所以它研发进度是比较慢的。 嗯， 这样的。然后的话呢，大概是在2015年10月份开始，就是我们做了一轮推广，大概到2016年3月份，这时候我们做了一些 to C 的推广，就是自己发的一些用户，就是做到那个首10万用户。 嗯， 从2016年3月份开始的话呢，做一些营销推广，就是开始做 to B 推广。 嗯， 就做到现在。 嗯，现在大概服务了一共多少个客户 ？B 端的客户的话？ 嗯，我们现在 B 端客户的话大概有50多家吧，50多家不到60家。 60家。 对 啊。 OK， 那您其实看起来应该是职场老人了哈，这个特别是技术方面啊，应该是做了很多年的这个游戏行业，是不是？ 对，我自己是研发出身的，从91年就大学毕业了，然后95年呢开始做游戏。 学的就是计算机吗？ 对对，我学的就是学的计算机。 Okay. 对，然后的话呢，刚开始是做研发，做研发的话呢，做了几年以后呢，开始就是相当于是开始做制作人，做这，然后做产品。后来的话呢，就开始做一些管理啊，做市场啊，运营，就各个环节都碰到了。 嗯， 所以说相当于是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技术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直接碰的比较少了一些。 嗯，最早做的时候，那时候还是纯码农，是不是？ 啊，对对，我们最开始95年做游戏的时候，那会儿只有两个岗位 啊， 一个就是程序，一个就是美术 啊，视觉设计啊。 对对对对，像别的像什么测试啊、策划那岗位，其实当时都没有，包括像产品啊、运营啊这种都是。 95年那时候是玩还是联机版的游戏？是不是？ 95年 单 机版， 单机版的， 对，都是 PC 游戏。 PC 游戏， 对对对。 啊， 我们当时做的时候，主要还是做台湾市场，大陆那边市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嗯， 慢慢的才做起来。 嗯， 对啊。 后来在进入这个2000年之后，其实这个联机的游戏甚至手游就开始慢慢起来了。 对对对。 嗯， 对，2000年左右，就是其实是从98年开始，它先是有一些这种就是单机联网的游戏，当时局域网开始火起来了。 嗯， 然后的话呢，就包括一些联机对战的游戏开始有了，包括像现在大家玩的什么红警啊，什么帝国时代啊，星际争霸啊，大概就是那会儿。 嗯， 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有网游，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点卡时代，点卡月卡时代开始。 嗯， 对，我相当于是05年到金山，就是开始正式做这种就是这种万人对战的联网游戏。 嗯， 就是我们是做的 MMO。 嗯嗯，所以在过去这应该有20多年的这个游戏行业经历了。对，你个人回顾这段时间的这个经历，你觉得游戏如果回顾这20年的话，你觉得整个中国游戏行业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或者一个阶段？ 嗯，怎么说呢？其实用一个角度看吧，就是从这个游戏对这个青少年的吸引力来看的话呢，它一直说是这个不管是 年轻人群， 对 吧？ 它一直是年轻族群的干预，但是从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嗯。 像我们95年开始做游戏的时候，那会儿基本上来讲，就是你招人是非常的困难的。 嗯， 基本上来讲，要不就是不好好学习的，要不就是那种学习成绩比较差的。 而且没有游戏专业，是不是？ 对，没有。 嗯， 不光没有游戏专业，就是你提玩游戏本身都是不太被瞧得上的。 所以好多东西是模仿国外的那时候。 那会儿主要是包括以跟日本跟得比较紧。 对。 然后的话呢，欧美的话呢，当时我们一个叫技术流，一个叫策划流，就是欧美，比如日本的游戏，它可能就比较讲画面呀，比较讲剧情啊。 对 对。然后呢，像欧美的话呢，它比较讲技术啊，比较讲动感啊。 嗯。 而中国游戏多数来讲的话呢，是就是他们一个结合的一个载体。 嗯。 比如说像一些中国人比较喜欢玩 RPG， 它就是受这个。就是说日本的这个动漫影响它比较深一些。 是是啊，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大概每五年哈，这个游戏它其实就是一个革命。 嗯， 哎，就从 PC 啊到网游啊，到后面的这个这个免费游戏啊，到现在的页游和手游啊，哎，就是因为实际上来讲，每五年就是一代人。 嗯， 每新的一代人来了，他对游戏的那个需求他就不一样， 嗯， 所以就带来不同的革命。对于我们来讲，其实都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吧，都不断的跟着这个时代在学习，在前进。 嗯，那在2015年，2014年、2015年应该是啊，整整20年的时候啊，你去选择这个做游戏营销的创业，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看准了这个市场的用户人群，包括这个客户的需求，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空白的一个市场，去决定做这个事情？ 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过去的游戏叫，就是特别早的游戏，我们叫硬核游戏。 嗯， 就是它的游戏的话呢，你像过去，比如说走迷宫，对吧？它都是最夸张的，它就是一个黑屏。 嗯， 你就拿键盘，你就摸索着走。 嗯， 那会儿是讲探索，讲，然后的话呢，随着用户层的扩大，比如说现在这个。我记得大概在这个2005年左右，免费游戏当时说这个到底应不应该自动导航、自动战斗， 嗯， 被争议的非常多，对吧？但是现在呢，看呢，别说自动战斗了，对吧？你有很多东西都给简化的不可思议了， 嗯。 其实我认为这个是代表时代的方向的，就是游戏的本质是什么。而我们现在为什么做这个游戏营销，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游戏到底是要带来什么？就过去的游戏的话呢，它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我认为的话呢，将来的游戏它是其实是融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就融入到产品的各个环节，它不是作为独立的一个产品的存在。 嗯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做一些调整，或者说进入这个游戏化营销行业，也是这么一个考虑。 就是游戏可能会在人们的各个的场景下出现，而不是说我下载一个游戏软件才能玩游戏。 对对对， 其实现在包括 QQ 啊，包括微信啊，都带了这个游戏功能了哈，都嵌进来了。但是彩票是不是？我总觉得它跟游戏还是就是还不是纯游戏的这种感觉哈。 嗯，我们选择彩票做一个的切入口啊， 嗯， 主要是想的是服务于游戏的一个概念，服务用户的一个概念。 嗯 嗯，因为其实从网游的角度来看，这个用户啊是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点卡月卡阶段，就是说你没钱你就没法玩，它是一个门槛。 嗯， 你进不来。 嗯， 然后的话呢，大概到这个2005年，就是到这个2010年左右。这五年中间的话呢，其实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 IB 游戏的一个阶段。 嗯 ，IB 游戏就是说它是免费进的，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免费游戏其实花钱也不老少，就 是 你要不想不投入，你想玩的多好，其实它是比较困难， 是要买各种装备和币的。 对，所以说，但是不管这两个阶段，其实你都会发现说它其实都是属于白了，就是用户是属于从中间。就付费的这个阶段， 嗯， 我认为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它应该就逐步会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用户呢不但在这里面都有玩家能体会到游戏东西，然后呢他还能挣钱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 我们把那个彩票想跟游戏结合啊，也是基于这么一种考量。 嗯， 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用户一边玩游戏一边挣钱？因为实际上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用户呢？也有，比如游戏里面币商、商人。对吧？这个骑士工会也有，但是呢，它也跟我们过去对那个游戏用户评价，它其实是不是一个主流的，是一个非主流的一个阶段，只有极少数人。那我问你，这些用户能挣到钱，有没有更多的用户能挣到钱呢？这是我们的一个考量。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才是，只有说让多数人能从中间得到利益，对吧？这个行业才能够更大的得到发展。 嗯。 所以就是我们叫所谓的游戏3.0的一个阶段。 嗯，那这几年时间就是是您一个人在做，还是说也有很多合伙人来一起做？好像还蛮多的，是不是？ 啊，对，我们这个公司吧，这个股东特别多，就是朋友特别多。 嗯， 我们这个股东到目前为止有60多个。 这是我们采访的里边估计最多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 是众筹的员工。 对，是众筹的。 哦， 对，就是当时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判断这个事情它是一个 to B 的一个生意。 嗯， 就是将来是需要。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9度，东风1到2级。气温开始转暖，但清明时节多雨水天气，早晚温差较大，提醒您出门做好防护措施。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 您还在为寻找心仪的二手车而四处奔波吗？4月15日至16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新老客户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熟人众筹， 对，基本上熟人众筹。 所以第一笔众筹了多少钱启动资金？ 我们启动资金大概是175万 啊，就包括自己投进去的这个费用哈。 对对对 啊，大概花了几年这个钱？ 大概花了， 应该到研发阶段吧？ 对， 研发结束 不到一年，对， 不到一年。 然后我们大概是在1月份，就2015年1月份左右的时候呢，就做了一轮天使。 嗯， 因为那会产品基本上出来以后，我们就融了大概200万。 其实那个时候融资也相对比较火哈，资本 比较 热 啊。所以我们当时，因为说实在话，这个像我们都是属于说工作很多人创业，就是也特别怕这个投资人失望，所以说一般拿钱都比较谨慎， 嗯， 就是够用就。够用，我们就觉得就可以了， 就是还是比较还不是 to VC 的这种创业，就是相对比较靠谱一点，觉得想做的。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是靠刷脸嘛。 对， 刷脸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是就是对这个事情是特别看重，觉得是非常有机会， 是 才会说去拿这个资金 是 这样的。 嗯啊，那最后在做了这么多时间，3年以后，其实现在回顾这3年的创业，您觉得就是之前因为你做了20多年的游戏哈。这段经历跟之前20多年的游戏相比，最大的区别在哪？或者你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在哪？ 嗯，我自己感慨最大的区别有两个，一个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一个转变。 嗯， 就我过去的话呢，不管什么时候，他是相当于是做甲方。 嗯， 甲方就基本上就是说你公司有预算呀，有钱，然后都是别人来找你来帮忙。 嗯， 而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大家我刚才讲也是很明确，它是一个 to B 的公司，它是个跑销售的。 嗯， 其实你是乙方， 嗯， 就你是要找很多别人去帮忙的。就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不适应的，虽然说也有准备，就是当时想的是这个要主要要靠销售啊。 嗯嗯， 这个也有准备，但是实际上真的开始做的时候还是非常不适应 的。是 的。然后呢，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呢，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呢，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说。在做的过程中哈，就是我们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偏差， 嗯， 就是做的事情还一步一步的，虽然比较慢吧，但是说你还是就是一点一点的走过来的话呢，会感觉这个东西确实有那种创业的成长的那种乐趣。 嗯嗯， 就跟我们养孩子一样的，就是你能够看见他一点点长大，一点一点的被别人认可， 这种我想就是那种创业乐趣之一吧。 嗯，那这段创业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困难在哪儿？ 嗯，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从就自我认知的一个问题。 理念上吗？你认为是？ 嗯，它不是一个自我的就是认知的一个对别人确认的一个过程。 嗯， 就像你非常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但是呢，他会有很多人去怀疑你或者质疑你。 嗯， 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其实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特别是这种集中的。有很多反对的声音的时候，他很多声音呢，他并不是直接传达给你的，直接传达你可能还有一些辩解啊或者解释的机会，他很多对你的这种质疑啊，他是你能意识到，但是呢你又无法反驳的。 嗯，这里面包括甚至有一些股东 啊，对，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就是你会发现说有困难的时候，他有一些股东是大力支持你的， 嗯， 还有一些股东的话呢是避而不见的， 嗯， 他什么样的都有情况都有。嗯，这个东西呢其实对于，但是呢你会认为说他其实大家都是支持你相信你的， 嗯， 但是人家不一定相信你这件事情，人家不一定是怀疑你这个人， 嗯， 但是呢他就可能认为你这件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啊， 嗯，是的， 对啊，这种东西其实可能比怀疑人可能还难受。 嗯， 对，因为它是一种，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种你找不到那个定位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嗯， 你也不知道是他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对的，因为你也没办法证明这一点，对吧？那你就只能说靠自己的 结果 强大，对，然后慢慢的去克服， 嗯， 对，因为这个过程其实大家就是我现在也认识很多创业者啊，大家能聊起来的时候都能够有明显的能感觉到这一点， 嗯， 就是一说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呢，如果你是非创业者，你讲的时候。可能大家听起来都没什么感觉， 是 都觉得好像也没什么。 对，那会不会有人也觉得就是说做游戏嘛，游戏就是九零后的天下，可能这个七零后甚至八零后做这个都已经这个可能创意性上包括这种跟时代的这种结合上会出现就比九零后弱的这种误解，会不会有这种？ 今天中午啊跟几个同事聊哈，聊了一个问题，就是聊那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个机器人， 嗯， 智能的问题， 智能， 对， 嗯， 现在的话呢有那种人工智能可以做诗歌，哎，就是你给他几个关键字，他能够做出很好的诗来，不是那种长头诗哈， 嗯， 就是他按照你的意思给你做出来，包括他做的是古诗， 嗯， 会效果也会非常好。然后的话呢现在还有机器人作画，哎，就是也能够做得非常漂亮， 嗯 嗯，但是呢就两派声音，一派认为说是不可能期待，因为这个艺术创作对吧，大家觉得不可能、 嗯， 还认为是可以，但他我认为它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这个机身它有没有评价体系，他如果说他能意识到这首诗好或者坏， 嗯， 他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能学习到，最后能够成长起来，比如画艺术也是一样的， 嗯， 如果他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好优和劣和判断出来，它也就无从学习和成长， 你只能是工业品生产出来的。 对， 嗯， 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们这个，游戏产品，我认为也是一样。 嗯， 就如果说我们有标准能够判断出来这个产品是好或者不好，其实总是有办法，这跟年龄没关系，你都能够做出好的这个，我认为哈，游戏也是一种艺术。哎，所以说它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判断优劣，其实跟年龄没什么关系。 嗯。 为什么大家会讲年龄七零八零九零后，或者说呢？因为实际上来讲，就是说你在这个年龄中的时候，你多数情况下你是属于这个自然人，就是你这些人，你跟大多数人的欣赏就审美水平，或者说他的欣赏习惯是一样的。 嗯， 那满足了你的需求，也就满足了大多数人的需求。 嗯， 但如果说你能够把这用户的这个属性你能提炼出来，那年龄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就不是问题了。 嗯嗯。 就是我认为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基本上能够知道就是用户到底需要什么或者他欣赏什么，对，但是如果说让我们去创作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比如说像我是做技术出身，你让我画画，我过去不会，现在不会，我怀疑我将来也不会，对，但是呢随着这个我自己进入这个行业，我认为就是说对于这个欣赏从一开始就不， 而且资源整合的能力会更强。 对，就是我们会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嗯， 对，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 嗯， 那我们认为这一套价值体系经过了很多年的检验，它是成立的。 嗯， 那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对吧？我们当然也会继续学习和成长，我们也认为不会落伍。 所以福智九九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结合森总过去20年对这个游戏行业和营销行业的思考，然后做了一个这样游戏化的营销平台和礼品彩票礼品的一个分发平台。其实说根本呢，就是在构建 B 端和 C 端之间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分发平台啊。那这个事情您个人站在今天节点再往后再看几年的话，您觉得它最大的机会来源于哪？因为现在其实流量啊，包括用户，大家已经都炒烂了，就是确实渠道也很多，然后呢也有褒贬不一的这种声音。所以您站在今天看用户分发这个事情是怎么考虑的？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福智就是创业的一个初衷，就是我当时在离开福智，就建立福智之前，在金山，金山就有一个什么，金山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人都知道，就是它其实用户量非常大，就是就很多产品都有几亿甚至说十几亿的一个用户，但是呢你在内部你会知道说它有很多项目，小的项目呢它也才几万甚至十几万，也就是这么多，或者一两百万用户吧。就是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即使他同样是金山的用户，他在项目之间是无法流转的，他也说也就是这种品牌它是不互通的。那我在金山呢经常就思考这个问题，对，同样的一个才一个公司，同样的品牌，然后呢品质其实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们要宣传的怎么宣传，我们要靠外部宣传来去推，就比如说我们也要同样的到外面去做广告，到外面去做宣传做推广，其实内部的这些用户他没有办法去互相去推荐，或者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这个是我们就当时就做这个福智的初衷，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用户之间能够流转，怎么样把我们用户对我们的信任能够就是说推导到其他的产品中去。这个是我们这个创业的一个初衷，就我们希望来说，我们福智定位的话呢，就是它就是一个为用户服务的平台。对，我们从中间去精选产品，然后的话呢，我们去给客户做服务，然后把用户对我们福智的信任叠加到对我们的其他产品上，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共赢的这么一个格局。我认为其实很多产品并不是产品本身做得不好，产品本身，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足量的用户，特别是如果你前期的用户是有质量问题的话，其实会导致整个的公司的判断和决策甚至方向都出现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希望说我们有机会能帮助这样的一些公司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初衷。因为说实话，我工作的就是20多年，就这里面吃的苦都非常多。那我想如果能够把我遇见的问题能解决，那样的话呢，跟我一样遇见问题的这些兄弟的问题我也能跟着解决。这其实是一个初衷。现在做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一点点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做，就很高兴说我们现在还是稍微有一些成绩的，能解决一些问题。非常感谢。 可否伸出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准备好没有，时间不再回头，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

着我会心碎，也不会看见我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人生若只如初见。